咸津北道北部地区救灾战斗主题美术展26号在平壤国际文化会馆开幕。展会推出了各地美术家创作的朝鲜画、油画和刺绣等70多幅美术作品。这天，文化艺术部门干部和平壤市劳动者参观了展场。美术展将进行到主体106年2017年1月5号。